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诵读经典，点亮新年，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2019跨年之夜，来一起跨年吧，寻找诵读人特别节目。 落叶胡同，只一眼就爱上了那条落叶胡同。胡同宽阔，一溜排高大的杨树耸立在胡同边，一束束金黄的繁华诉说着岁月的更替。寒风起，无数片枯叶彩蝶般在胡同里盘旋飞舞飘落，整条胡同都被枯叶覆盖了，那么厚，色彩斑斓，如富贵人家奢侈的大地毯。胡同很静，可以听到枯叶飘落的声音。胡同很美，如一条无声流淌的小河。胡同很甜蜜，如初恋的拥抱和亲吻。胡同很怀旧，如一支伤感的老歌。胡同很优雅，剔除糟粕，沉淀了岁月之美。那一刻，我真想停下来，打乱自己规律的生活，走进那条落叶胡同。踩着厚厚的落叶，和空中飞舞的黄叶周旋起舞歌唱，仰脸让透过枝叶间隙的阳光亲吻我的面颊，抚慰我疲惫的灵魂。或者就那么任性地抱着其中任意一棵高大的杨树，悄声问：喂，你可是等我多年的那棵树？ 寻找诵读人活动即将收官，评选出的19对诵读人将参与到12月29号诵读小站下午2点到3点的节目直播当中，以及12月31号晚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跨年之夜诵读活动中。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微信公众号了解。12月31号，让我们一起用声音来跨年。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这个时段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旅游天气预报，连线的是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黄树印老师。黄老师中午好。 中午好，主持人。 黄老师，在我们直播开始之前，听听您对旅游天气方面的介绍。 哎，好的，这个时段呢，咱们主要说一下北京啊，还有世界上的主要的旅游天气情况。 嗯， 先来看看北京。未来的2-3天啊，北京的天气呢就是一个字，就是冷。那么这几天啊，北京地区呢还是受强大的冷气团控制，气温的回弹呢还是比较有限。现在预报最高气温呢一般都在0-2度到0-3度， 嗯， 最低气温呢在0-10度到0-12度。 由此可见呢，北京地区未来几天气温比较低，天气呢比较冷。所以说防范的重点还是要注意防寒保暖。那么说完北京呢，咱们再看看世界上的主要旅游天气。在亚洲呢，未来的两三天啊，南亚地区降雨不断，特别是在菲律宾部分地区呢还会有大的暴雨。而气温的情况啊，通常在25度到30度。所以说未来几天有去往东南亚游玩的朋友呢，主要是防范降雨天气带来的影响。那么从俄罗斯到日本，这个区域呢，时断时续的有一些这个小雨小雪天气。主要呢是大风和降温，尤其是在日本，未来几天啊大风天气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到欧洲游玩的朋友啊，目前来看呢，在南欧主要是防范降雨，北欧呢主要是防范降雪。从目前的资料分析来看，南欧和北欧的这个降水量级啊，一般都是小到中的量级。那么气温的情况呢，南欧的气温一般在5度到10度，北欧的气温呢是在-5度到0度。那么未来几天去美国游玩的朋友呢，主要是防范强的雨雪天气带来的影响。目前来看，在美国的东海岸和西海岸呢，有这个明显的这个降雨或者降雪天气，有的时候是这个雨夹雪，特别是在美国的中东部地区，将会有这个大的暴雪。那么在南美洲呢，未来几天啊，小雨天气还是经常出现，那么气温呢，通常是在20度到30度。那么在大洋洲游玩的朋友呢，这几天呢，主要是有小到中雨天气的影响，特别是在澳大利亚的东部部分地区呢，会有大的暴雨。那么气温的情况呢，一般是在20度到35度，因为在南半球啊，主要还在夏季，气温呢是有一些稍微高一些。天气情况嘛，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谢谢黄老师详细的介绍，下次再会。 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场、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经过100小时的高速运转，你的活力指数目前仅剩0.0001，请准备关闭新风系统，输入关键词周末。调整 这 旅行模式， 拨开迷雾，多一点选择，周末任你游。 北京时间再次来到了午后的1:08，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这个时间跟您见面的环球旅行家，我是张帆。今天是刚才听这个标题周末任你游，但是这周说周末任你游啊不太准确啊，今天应该叫做新年任你游或者是元旦任你游了，因为在这个周末明天再上一天班啊，然后大家会进入到元旦假期了。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环球旅行家，今天我还要欢迎一位在我们应该是本年度这是倒数第几次直播，让我想想啊，倒数第二次直播，因为在元旦假期的时候我们31号还会有直播。那么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周末任你游也是新年任你游的达人，我们来欢迎来自出城网的张波。张波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个时间相遇有点意义哈。 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这个作为因为我做直播这么长时间以来，我觉得说是今天应该算是2018年的最后一次直播。 对啊，对对对， 然后 您来讲， 对对对，然后过完年之后了，那就2019过两天之后， 嗯， 对吧？因为可能这几天我们都不在北京， 嗯，哦，您要出门了。 对对对对， 要出城了。 对对对，所以说我又要出去了啊。那么正好借这个时候，然后提前给大家祝大家一个新年快乐， 也祝张波啊这个新年快乐。另外呢，在新年当中有更多更美的、更这个跟大家值得分享的旅程啊。张波、那个、 绝对没有问题的。 2018年走了好多地方了，你看跟他那个出城，我就是一出城，因为我们周末任游嘛，老实说，只要走出北京，其实有的时候甚至我们这样讲，走出你那个小小的天地、小小的范围，你马上就可以跟好多好多，你特别向往的景色相遇。这2018年一年当中，张波来的次数其实挺多了，但是我们知道，远远不能够穷尽他走的那些地方，是吧？ 其实也确实是因为每次我们的时间还是比较有 限 的， 太有 限 了。 对、嗯，所以说在有限的时间之内，我只能是以最快的速度，然后给大家把这个，比较好的一些景色，比较好的一些这个好玩的一些地方，然后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你知道，我们就是有的时候说的时候，真的是像大家形容的，跟机关枪一样，那个哒哒哒哒哒哒，所有的地方都是一带而过，一带而过。因为很多地方我们需要把更详细的、更丰富的信息带给大家，就怕漏掉。 对，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就是蜻蜓点水了。 对，因为没有办法，就是我的好多一些朋友还说你能不能说慢点，我说是我慢点可能说这一个节目下来之后我只能说一个目的地， 嗯 啊，然后剩下可能还有八九个在那等着呢，那你说怎么办啊？所以说只能加快速度，尽可能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个东西给大家来讲清楚。你像一年当中了，其实我觉得咱们现在的很多的一些朋友，他一年当中走出自己的这个圈子的人可能占了80%-90%吧。 对 对，大部分人都会抽一个时间，然后不管是在京郊也罢，在国内也罢，或者出境也罢啊，可能真的说是都是有不同的选择，就是根据自己的时间的长和短， 是 对吧？当然说我们是就是喜欢这个旅游吧啊，喜欢到处去看看不同的景色、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人文之类的东西，然后可能走的地方更多一些，所以说才能给大家去 分享更多的， 对，分享更多的一些东西， 推荐更多的一些目的地，包括我们在周末任游这个环节当中，其实张波最常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些比较个性化的或者让大家能够远离拥挤人群的一些线路。 对， 其实我们几次都做过这样的主题哈，就是在节假日的时候啊，或者在周末的时候啊， 对，反正我觉得好多个节假日， 对， 然后基本上都是一些线路的推荐， 不是寻常路的。 对对 对, 对， 有的时候真的是我们都是有的时候甚至是反季节的， 对， 给大家推荐一些线路。 嗯，其实我觉得其实也正是大家现在好多一些朋友的一个需求吧，就是需要我找一些第一个人少一点，比如尤其是在节假日，这种需求量越大，人少一点比较清静一点的地方啊。然后 通常我们的惯性思维当中认为这个是不可能实现的，老是这么想的，因为一到节假日大家要去的地方就那些地方，大家通常是这么觉得的，那目的地反正你不去、没办法，去了人多，就是这样。 对，就是因为大家的节假日都是同一个时间段嘛。 嗯 啊，你就比如像明天，明后天， 对 对吧？大家的假期也是一模一样的三天。 对，我想好多人可能借一个是吧，就是请一天假，或者是休最后的一天年假、两天年假，把这个连起来。我估计从今天开始，可能很多人已经出发了。 其实有好多人是借两三天，他都不借一天， 那就是有一个稍微长一点， 对，稍微长一点的行程，比如走到像去云南， 嗯， 或者是想去西藏， 嗯 啊，就是当然冬天也是有人去的啊，但是冬天其实还好。 对对对，就是这两天啊，找一些就是稍微暖和点的地方，比如说找一点东北的地方啊，是吧？找西藏啊，这样的比北京稍微暖和一点的地方。 对，其实比北京稍微暖和。你像昨天那个温度啊，确实是零下十一度 啊， 预报的十一度，但是体感上可要比这个冷很多， 零下20度都有了。 对对对，所以说我觉得其实说你像在现在目前为止吧，我觉得就是大家能够走还是比较方便的，就两三天之内能完成的，因为高铁网比较发达嘛啊，我们可以选择在围绕着北京周边大概有个700-800-1000公里左右都可以去选择的。 对 啊，因为你高铁最多就是5-6个小时嘛，对吧，就可以到达目的地，比如对吧啊，所以说，而现在比较热门的，其实，我觉得相对来说是一个就是极冷的地方，就是比如像东北这样的地方，对吧？就是像哈尔滨啊，它本身都是有很多的一些好的风景，也有好的这个美食，对吧？啊，而且还有好的一些就是自然的这种纯自然的这种雪景的景观，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在这种需求。 这因为咱们北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下雪嘛， 嗯， 对吧？所以说 还欠着呢。 对，所以说欠下的雪估计我估计得到明年再还了，得到2019年再还了， 肯定了。 对对对，所以说大家就趁这个时间段，然后就是趁这个有两三天假期，就可以到一些有雪的一些地方去玩一圈， 对对， 对吧？所以说是就是像现在元旦两三天假期，其实在围着我们北方区域来说，大部分一般都会选择在这个哈尔滨、乌兰布通草原， 嗯， 或者是到内蒙古的响沙湾，嗯，或者张家口这一带。 我前两天还看您发那个，就是我们曾经推荐过的一个，也是今年啊，我觉得，嗯，从去年开始可能咱们就陆续提到过，然后今年2018年咱们在推荐当中也曾经介绍过，分享过，就是有一些地方。我们不是在这个季节分享的，但是我看到您图片的时候，把有些地方呢，在这个季节呈现了一下，它那个风光，它那个颜色完全不同。 嗯， 你知道我说的哪儿了吧？ 我知道，我知道， 就是像一个盛开的莲花一样的那个酒店， 嗯嗯， 从空中俯瞰那个样子。 嗯嗯，没错， 是在沙漠里面，对不对？ 对，那其实是在沙漠里面。其实很多地方都是在变化当中， 对， 对吧？就是每一个季节有它不同的这个风景，不同的颜色。 那个叫什么来着？ 那个是叫内蒙古的响沙湾。 响沙湾， 对， 嗯， 响沙湾作为这样一个景区，它本身是沙漠，就是可能很，我觉得在北京这边的啊，至少有40%-50%以上的朋友都应该差不多都已经涉足过这边这个沙漠地区， 哦， 因为它很多年了，而且距离我们北京本身比较近，一共600多公里，650公里，全程高速，现在直接到景区门口下就可以了， 嗯嗯， 所以说是这样子的话，然后可能去的这个就是北京这边去的人比较多，但是有可能就是他在几年之前，对吧？3年之前去和现在再去，他完全体验的东西是不一样了。而且就是说，就比如说是像我提到那个莲花酒店，就是冬天和春天和这个夏天，它完全是两个概念。 我看你那图片的时候，一开始不太敢相信，就是那个是因为覆盖了雪是吧？ 对， 完全是白色的，然后那个莲花的形状就像一朵一朵的白莲花， 对， 盛放。 它没有覆盖雪的时候，它也是白色的。 对对对对，但是有了雪之后， 是因为沙漠上面也是雪， 对 对, 对, 对, 对。 完了之后，这个酒店顶上 特别像是在雪地里 一 做了个造型， 对，做了一个造型是一样的。 对对对， 所以说是就是这种的话，就是我觉得说你会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这个角度去看它，看待一个不同的一个事情的话，然后肯定是不一样的感觉， 收获就会更多。 对对对对对， 嗯， 所以说是很多之前跟我一起去过的一些朋友啊。 嗯， 昨天看见我发那个之后，然后直接给我打电话说，那个咱过完节之后 再去， 咱说走就走，谁也别商量， 嗯， 啊，然后直接约着就过去就可以了。我说啊，哦，行吧，那就是过完节之后，对吧？因为平时就是赶的节假日可能人比较多一些啊，但是也不至于，对吧？也不至于像人山人海那样哈。但是说至少大家有，我觉得说是还想再去，证明这个地方还是值得一去的一个地方。 平时是 对 夏天人多吗？ 夏天的时候，尤其是在暑期，小朋友们都要去， 有亲水的那个项目是吧？ 对，它沙漠里边，一个是玩沙子，这个是绝对比海边的沙子多，大家绝对放心，对吧？第二一点了，然后是它的整个水了，虽然没有海边水多，但是至少它可以去有一些游泳，有这个什么户外的这些游泳池啊，还包括去就是比较浪漫的一些啊，咱喜欢拍照的都会有这些东西。 那所以到冬天，你觉得那适合怎么样？ 冬天适合玩雪了，就是因为它虽然说是也没有下雪哈，但是说它的整个这个有人工造的一个戏雪区是在沙漠里边的，就是在沙漠上面啊，就造了一个人工戏雪区。可能我们平时我们玩的都是在一些这个峡谷中间，或者说是一些这个就是专门去打造的雪道上面去。那么在这样，它是在完全是在沙漠上面做了一个戏雪区。玩雪的项目，不管就是除非说是你为了玩一些专业级别的挑战赛，那么这个地方可能是完不成你的这个想法。但是像我们正常的，只要说是你在中级道上能溜达的啊，基本上这个地方都完全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嗯 啊，这是一个从专业角度上。那么从玩的小朋友玩的项目上来说，我觉得说是应该比其他地方至少多一项。 嗯 啊，就是要多一项这个沙雕。 哦 啊， 沙雕 沙画。 嗯 啊，那么就是其他地方可能也确实是滑雪，真的是绝对是比这个地方棒很多。 就算你到了哈尔滨到太阳岛上，那也只是雪雕。 对对对对， 这地方多一样， 多一样沙雕，你就自己可以去手工去制作，做一些沙雕，或者说做一些这个沙画之类，可以学一些沙画，在那个地方去玩，对吧？这是一个，就是因为是室内的啊，不是在室外，因为在这个室外确实有点冷。对， 在那儿到了冬天这个季节多少度有？ 它的温度其实是在零下13-14度左右。 啊，就是说和我们北京这两天的温度差不多，对，只要是不刮大风，它这个不至于大家感觉到有多么寒冷，因为它毕竟属于沙漠地带的一个气候，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这个地方是，就是之前咱们也提到过，这次咱们也提到过，也专门提了一下这个冬季的玩法，而且就是我觉得之前咱们提了好多地方，其实冬季来说，就是一个反季节过去之后，我觉得也都是非常不错的， 其实还是适合的，是吧？ 对对对对。 那咱们就这样，2018年咱们其实说了那么多地方，大家可能有印象的还有很多啊，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过的地方，这样咱们就今天呢刚好。我们就用这个总结的这个时间来跟大家说说这些地方，其实在这个季节里，在接下来咱们迎来的假期里，是不是还适合去？ 对， 好吧， 对对，好， 刚才您说的是提到了沙漠当中的响沙湾， 对，响沙湾的最重要的是提了他那个酒店， 对对 对 对, 对, 对。 那咱们再推荐一别的地方。 其实我觉得，其实我今年还再推荐一个什么，就是在我看上啊，就是特别好的，就是我觉得这个民宿啊，各种条件设施都比较不错的，就是无锡的拈花湾。 拈花湾，拈花湾，咱们是在去应该是对 2018年 春天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还是有雪的时候呢。 对对对对对对，其实。作为冬季来说，到无锡，它第一个它可以看到腊梅，对吧？就是梅花， 对 啊，这是不用质疑的。第二一点的话，然后说是作为它的整个一个小镇的一个打造，根本没有受到是因为季节的变化而影响到说是它的一个美观程度，或者它的一些什么灯光表演、各种秀之类，或者它里边的各种的活动，啊，因为再加上，其实我觉得去到这个里边去，主要还是以度假为主嘛，对吧？就是说我选择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民宿，就是你喜欢的风格的啊，因为它全是禅意风格的，什么禅意的，什么拈花系列的，就两大系列的风格的，对吧？但是你可以选择一个适合你自己的风格的，然后你可以到里边去，就是，不管是就是带着家人还是带着朋友啊，去聚会去干什么，我觉得都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因为它里边的就是它的风格，就让你能够让你自己感觉到心慢慢静下来，对吧？再加上它本身的整个小镇里面打造的那个什么音乐灯光，对吧？就是不是，它就是属于他们灵山文化里边的其中之一项。 明白 你的意思。对 对，其实中国人最能体会这种东西。 对对对对，就是特别有意境，而且它本身是在太湖边上。然后呢，其实大家在这个时间段，我觉得就是完全可以选择在附近找一个比较好的温泉。对吧？在泡泡温泉，其实在你像在离它比较近的有个南山竹海嘛，啊，那个竹海在冬季的话，然后去泡温泉，我觉得还是非常棒的一种选择。啊，就是说在整个一个竹海的，就是在半山上吧，在竹海的中间有这样的一个泡温泉的一个泡池，对吧？就是有好几十个，不是一个，好几十个这样的泡池，我觉得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对吧？ 说到这个，就是你刚才说禅意这种文化，然后呢，当中有竹子，这就是咱们所说的传统的那个意境就出来了。 对对对对，就是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嘛， 对对对。 啊，然后再正好在这边的话，然后它是一个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体验吧。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冬天去，如果说能碰见啊，因为咱们北京没下雪，不代表其他地方不会下雪，对，是这种情况。而且就是今年，你像好多，比如说湖南啦，还包括烟台啦，就是这两天啊都在下雪，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有可能你要是运气好的话，然后你碰到竹海里边碰到下雪的话，那完全是另外一个概念， 对吧？ 而且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是假如说是。就是你比如到了这个拈花湾小镇里边的话，然后你就完全可以有一种说是我们在京都的感觉。对，我觉得就是完全可以不用去什么日本去， 其实就这么说，其实是找回了咱们心目当中的，就是在很久以前古香古色的那样一种氛围， 其实就是一个纯正的汉唐文化。 没错，其实到你到他们那儿去找到的，或者说你想要的，还是咱们很早以前的， 对，还是属于我们的，对对，我们自己家的东西，对吧？ 所以你刚才说的好，就是这是近水楼台。 对对对，就是我们很近嘛，很方便，我不用说是办签证，不用办任何东西，不用办任何手续，对吧？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就是坐着高铁，然后也就是几个小时就可以到，对吧？到了无锡或者到南京都可以，对吧？都比较方便的，而且高铁班次又比较多，所以说我觉得两三天到这边去转一下，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华东地区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对，其实刚才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呢，是提到了两处，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有缘分的，就是我们每次提到湾，就是会说到。中国的这个带湾字的这样的地名很多啊，拈花湾，我们刚才说响沙湾，其实这仅仅是2018年我们提到过的

他见义勇为，智勇双全，拦下持刀罪犯。 已经面对了，你就不能退却，都不管，这事儿不就严重性太大了？ 他助人为乐，满心是爱， 帮助别人的事儿，有多大能力使多大能力，那就是一种快乐。 他们是北京榜样，就在你我身旁，向北京榜样学习，凝聚平凡力量。 青南古院右，东方兴国门，大德容天下，兴业惠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记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潮，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经过100小时的高速运转，你的活力指数目前仅剩0.0001，请准备关闭新风系统，输入关键词周末，调整至旅行模式。 Weekend's what we're waiting for， 拨开迷雾，多一点选择，周末任你游。 好了，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周末任你游下半时段，我是张帆。今天我们的嘉宾，我们的达人是出生网张波，再次欢迎张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张波，这是他2018年在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的最后一期的直播。其实也是因为你明天要出发嘛。 对。 这是2018年你所参与的最后一期直播。 对对 对。 啊，这个总结性的直播有的时候就是挺麻烦的，说的好多地方跟平常我们的计划不太一样。不过这也挺好，因为为2019年即将到来的这样一个新的旅行，我们打开一个地图，打开一个规划啊。 对对， 也让大家有可能从元旦假期开始，接下来还有春节的假期，春节假期说到就到，一个月时间， 对，很快的时间。 对，所以这两个假期，如果大家有更多的一些需求的话，我们不妨来听听张波今天。我们总结当中也有实用性的攻略哈，也给大家提供很多。 对对。 接下来您在假期当中可以利用的一些信息。刚才张波说过了，在我们的上半时段提到两处啊，跟湾字相关的地名，一个拈花湾，一个是响沙湾。两个地方虽然是完全不同的风光，甚至温度完全不一样啊， 就是对，完全不在一个 对， 不在一个什么经度纬度上的， 不在一个平面上。但是呢，它确确实实是可以让大家在假期的时候找到一个人没有那么的多，但是呢也可以来享受不同的一种风光的地方。那刚才我们说过的这两个处呢已经成为了过去，接下来在下半时段我还要听到张波推荐更多的地方。我们刚才说过的这些地方呢都在2018年我们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时刻曾经提起过，曾经推荐过。 对对对。 接下来您要推荐的重点的目的地是 其实我要推荐的先推荐一下云南吧哈。就是为什么我这么说了，因为大家可能在这个时间段想要去选择的应该是在给自己的春节做准备。 对 对，因为春节假期它时间偏长一些。 是的。 对，所以说是它可能就已经提早来做规划，再不做规划你又没机会出去 了，又完了。 因为春运是我们的一个比较紧张的一个这个大交通比较 是的， 比较缺乏这个票的这个时间段，所以说是大家都提前做的准备。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去选择去走。我记得前几天我给我一个朋友去说的这条线路，我说哎去云南吧，哦他直接告诉我，他说是哎这个云南我们去过了，我说是你去的是昆大利吧？ 嗯 啊，然后直接就说啊，他是我去的是这个地方。我说云南它分了好多个部分，对吧？但是你要去的每一个部分，每一个不同的季节，或者说在某一个地点，你可以待上几天的这个情况，它所达到的一个结果目的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说了一条线路，我们说这个季节是干什么？前几天我有一个朋友在朋友圈发了，罗平的油菜花已经开了。 这个刚才我听到张波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是愣了一下的，不敢相信啊！ 不是，这是实拍啊，真实的一个拍了一张，就在马路边上。 一般来说，我们听到的这个罗平油菜花也会开得很早，是最早的，但是他也不会在这么早啊。 对，但是他拍的实拍的这个，就是在路上，他先去提大家，就是已经有陆陆续续的，对，有这种感觉了。 就是有那个提前的。 对对对对，有提前的，就是比较早的这种的。但是说是真正的开放时间段，其实是在每一年的这个三月份、四月份、三四月份，这样能维持大概在一个多月的左右的时间，一个月多一点，一个月零十天吧，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对吧？然后说是它是这个油菜花的一个旺季，但是这个时间段我们去那儿，就是你看不着油菜花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它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值得去一去。 但是刚才提的这一点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呢？它其实提示给大家一个温度的问题。 嗯， 你如果特别冷的话，它就是开不了。 嗯，对。 所以说，其实云南这个温度呢，当然也分不同的地方。 对 对, 对。 有些地方并不那么暖和的。 嗯。 有好多人是觉得啊，云南那肯定那么难的地方，但是有的时候甚至在不同的季节去，你会发现其实有时候那个温度还比较偏低，因为它海拔的问题， 对 吧？高山的问题。 对。 但是呢，你刚才一提说罗平这地方。一说它的油菜花的问题，那可能就预示着这儿的温度还是很合适了。 对，因为它是属于和贵州交界的地方嘛，滇黔门户，就是滇，就是这个云南的这个最南边，不是最东边这个这个位置和贵州交界的地方， 至少它不冷。 对对对对，所以说是它的温度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今天就是再给大家推荐去走哪条线路呢？就是它是一条线路，可以把整个云南的这个东南部整个全部穿下来。 云南的东南部、啊。 对对对对对，也就是比如说我们到了东川的红土地，红土地它现在正值是一个摄影的季节，而且从现在开始到开春的时候，对吧？就是到二月份左右的时候，然后田里面都会灌满了水，到时候他那个如果说大家很多一些朋友想拍日落，整个在那个水面上梯田上一层一层上面全是水，然后反映出来这个光线特别特别的好，那么这个它距离昆明是很近也很方便，大概也就是160-170公里，所以说大家可以作为一个选择的一个目的地， 而且是摄影爱好者应该很青睐的地方， 而且就是大家去过云南的很多朋友，你可以再走一回。因为我说的这只是这一条线里面其中这一个点，对，一个点是东川红土地，因为东川红土地这个地方，如果你要玩的话，可能大概需要玩2-3天的时间，如果想要摄影的话，可能你需要待上一个星期，有可能能拍到很好很好的片子哈。这是说作为东川红土地这样一个地方，它因为它拍摄点不只是一个点，有好多个点，什么就是有好多个位置，拍出来的角度不一样，达到的效果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是就是作为这个是作为其中这一个点，然后第二个点呢，其实我建议的就是大家可以去罗平。罗平的话，然后说是也是春节，就是比较好，比较合适。春节的话，然后基本上都是看油菜花了，已经。看油菜花的话，但是说碰不到油菜花，那么说我们需要去干什么？就可以到它旁边还有一个这个九龙瀑布。这个瀑布整个也是值得一看的，因为它整个是分九龙十瀑吧，就是大家是这么来说。九龙十瀑。十个瀑布都是瀑布群全部相连着呢，所以说这个是非常壮观的。但是在当地呢，它有一些这个每年到农历的二月二啊，就是它基本上说是有一些这个少数民族的一些活动，或者3月3它有一些泼水节，就大家都完全可以去选择的一个目的地，对吧？然后再到这个这是作为它罗平的两个点，一个是看油菜花，一个是九龙瀑布，再加上一个多依河。就是说非常有民族特色的一个地方嘛，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云南本身它少数民族就比较集中比较多， 对，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去再到多依河，因为它那边是唯独不缺的是大水车，所以说对这个不是说我们只是到了丽江门口看见有一个大水车， 对对对， 而在这边是到处都是大水车，你可以不停的去看， 对、那个、而且它不是说某一个景点一个标志， 而且刚刚开春就刚刚就这段时间当中了，它的整个水是碧绿碧绿的水，虽然 然说不像夏季的时候那个瀑布量，就是瀑布量那个水量那么大，瀑布量水量大的时候，下雨多的时候，然后大家可以想象那水一般是发黄色的、跟黄河的水差不多。 下雨以后都是。 对对对对，但是现在去看的话，你放心，绝对是碧绿碧绿的颜色。 因为这个时候刚好是一个比较缺水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是一个枯水期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再加上它的温度不高不低，是比较适合的，像类似于我们的秋天，那样的温度，深秋的温度，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目的地也是一个值得一去的。然后你可以捋着这条线路一直往下去走，可以走到什么？元阳梯田。 上次我们提到这个， 对对对，上次我们已经提过了，元阳梯田是值得一看的一个地方。然后再捋着往下去走到蒙自，然后在最后我们可以到建水古城坐坐小火车，然后最后我们可以走上一圈，而且不用走回头路，从那边然后返到玉溪，或者说返到这个澄江的这个抚仙湖那边，然后直接回到昆明， 对， 返回北京，这样一圈作为一个目的地，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推荐的一条线路。 是，刚才提到这个云南的这个部分呢，主要是想给春节如果想要有一趟南方的旅行的朋友一个选择，一个参考。 对， 其实说到这个春节的这个旅行，我刚才看了一下微博上大家对于罗平的这个评价，最常用的一个词就是金玉满堂，他们说那个油菜花开的时候刚好春节前后嘛，那个时候你看到那个景色呢，就是它特别像是你看的明信片那种感觉，但事实上都是网友们拍的那种图片，就是普通的图片，但是在春节前后拍到的真的就可以直接上杂志封面的。 它一般情况就是一个摄影的制高点，大家都会去选择去那个金鸡峰的峰顶， 专门有那个拍的那个最佳地点。 对，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点，就是金鸡峰的峰顶的那个地那个位置，就是金鸡峰丛嘛，然后你整个俯拍下去之后，然后包括下面的一些什么螺丝田呀、等等这些东西，然后都是给人感觉是非常非常棒的。 正好今天说云南还特别的合适啊，因为从明天开始有一部新的电影叫《云南虫谷》，这是鬼吹灯系列当中的第三部啊。 对，我前几天好像看朋友圈好多人都在说这事儿， 而且那个实地在云南拍了很多很多东西啊、因为云南还是值得拍的有很多嘛。 对对对对， 大家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先来看一看电影，然后再 到实地当中去转一圈。对， 好，刚才说到的是云南，这是南方的地方。接下来我还要请张波继续来给大家推荐，在2018我们曾经路过的那些地方，但是在接下来的假期里面，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利用。还有哪里？ 比如说呼伦贝尔。 呼伦贝尔我们提的时候可能不同季节都提到过是吧？ 对，就是说冬季的时候它是也是我们曾经在走的一些地方，但是冬季的时候我们去走过了，但是说是就是夏季的时候我们很多朋友都去啊，就是一个比较向往的一个地方啊。那么冬季的话，然后其实我觉得说它已经不亚于去雪乡去这个东北的这边去看雪，或者去体验一个极冷的一个概念。比如说我们看冰灯，我们不一定非要到哈尔滨去啊，我们完全可以去选择到呼伦贝尔，他们的冰灯的个面积也是非常非常的大，比如到市区就在他们市区里边的那个河面上的冰灯非常非常壮观，而且它还有当地的民族表演，是内蒙古当地的啊，就比如像南二三一了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些活动都会在举行，包括说在这个季节我们去到满洲里，对吧？然后去体验异国风情嘛，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概念，对吧？ 那这趟路上是不是极致低温呢？ 基本上温度就是确实是比较冷一点，在零下20度左右。 听这数字， 对，再往下一些，就有可能翻上一倍，都可能零下40度、50度。 我真是没有赶上过，就是在这么冷的天气下，在那样的地方走啊。我最多就是我跟您汇报过，我说我某一年春节去了哈尔滨，但是在这样的这个您说的这块区域，如果在这个季节，风会很大吗？ 就是这只是看大家的这个情况，风它肯定是有的，但是至于大不大，就是也是晚上的时候 天气的变化， 对，天气是天气情况而定的。有时候没有风的时候，你就走在那个雪上啊，就是 那很舒服的， 对对，特别舒服，而且就是它的光照，它直射面比较广，对吧？没有什么障碍物，所以说呢，就是整个在雪地上，真的说是你可以看一望无际的，以前是大草原，现在是一望无际的这个什么什么银滩，对吧？ 冰雪世界， 对对，冰雪世界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这个地方来说，它本身是作为冬季来说去的，还有一大优势是那个很多消费便宜，对吧？住宿也便宜，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就是大家能够在这个反季节到这样的一个地方去看看去，有时候真的是也是非常好的一种选择。 好，我们今天时间不多了，谢谢张波在2018你的最后一期我们的环球旅行家的直播当中来分享更多2018我们走过的路，而且很实用的是这些地方我们在接下来的假期里面还是可以继续前往。再次感谢张波，还是那句话， 新年快乐的同时，希望明年有更多的线路，更多的推荐，更多新的亮点，创意的东西能够跟大家分享，好吧？ 好，好，明年见。 好，谢谢张波。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再次分享一下这条重要的信息。2018年12月31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中国青年报社主办，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办的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特别活动听祖国的变迁即将迎来高潮。当晚的10点起开始跨年之夜的特别直播，并且在北京文艺广播全天直播节目中呢，会推出新年迎钟声的抽奖活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节目互动，将有机会获得幸运的奖金以及我们接下来提到的精美奖品。奖品呢，分别是由民众体检中心提供的价值660元的体检券，民众体检中心高端健康管理品牌。那么还有由斯凯乐户外旅行用品提供的价值470元和2480元的运动服饰，户外旅行用品就选斯凯乐。还有由远大洁净空气提供的价值390元的车用净化器一台，远大洁净新风机，净享健康品质生活。